读者， 听众们， 听众们， 孙老师因为是这个主编嘛，文字工作者，所以总是说读者。 对对对啊，这个随着您慢慢您这个《通州趋志》这本书出来之后，我们相信很多听众马上就会成为您的读者。好，那今天还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仍然是在等待各位啊，我们上下半段各有一道问题啊，文杰先来给我们出一下上半段的问题吧，看看今天怎么难为我们啊。肯定是黄牧场有关啊。 对，今天跟黄牧场有关。咱们第一个互动问题是说，黄牧场村呀，它实际上是由八个小村落构成的，其中一个呀叫骆驼巷。我的问题是，骆驼巷为什么是以骆驼命名呢？四个选项 A， 因为有个人名叫骆驼、B， 因为它是养骆驼的地方、C， 因为住着一个赶骆驼卖骆驼的大商人、C， 因为胡同的形状像两个驼峰，所以叫骆驼巷、 你这 C 说了两遍是吧、应该是 ABCD 是吧、 对 B、 到底为什么叫骆驼巷啊？大家可以想一想，或者您查一查啊。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答案。好，今天我们是来到了黄牧场。先来说一下这个，我觉得地名上有一个辨别哈。其实要提到黄牧场的话，应该广泛说，北京好像是有两处是吧？一个是那个朝阳区。东边就这离这个广渠门不远那个地方，也叫黄牧场是吧，孙老师啊？那个地方为什么叫黄牧场呢？它就是在那个地方存着这个木头吗？是吗？ 应该是从通州黄牧场运往北京的木头，进行加工 啊。 展存在那个地方 啊，所以那个也是叫黄牧场。但是今天我们主要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在张家湾啊，通州现在通州区的这个张家湾镇这个地方啊，黄牧场村这个地方啊。好，那您怎么算找对地方了呢？您得找到一块碑是吧？对，找到这个碑就是找到了正地方了。文杰是什么时候到这儿去采访的呢？ 我是应该是前两个周的周末，因为离咱们台比较远嘛，就是直接上找个周末，也算是去郊区来感受了一把这个文化旅游吧。 挺好哈。这一次采风，看看你有哪些收获。我们来听一听文杰在大运河遗迹现场的一段采访。 看这块石头哈，这里写了京杭大运河古道遗址，而这里在古代就已经是有存在了河流的，在秦朝的时候叫做古水，汉朝叫潞水，唐朝叫潞河，金代的天德三年，也就是在元朝之前啊，就已经成为了运河了，就经过了人工的开凿。在元代京杭大运河形成以后呢，叫做白河，雍正四年叫做北运河。元朝到明朝中期，这里是大运河北端张家湾码头的区域，有三个码头啊，木材、盐业和石头都是在这里进行转运，从水路开始走向陆路，运往三北地区。 石场的遗址在，木场的遗址也找得到，盐场的遗址也找得到，但是说，由于清朝的嘉庆十三年大运河改道以后，原来的大运河古河道平整土地都给平着了。就形成了现在的土地或者村庄了。我们只是在村北保留了那么一段大运河古河道遗址。那个大运河古河道遗址，当时我小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鱼池，周围是苇塘，那是薛大寨的时候改造成的鱼池。薛大寨时候不是讲的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这个全面发展吗？就把它改造成鱼池，养了十几年，得有十七八年鱼吧。后来新村建上时候，咱北方气候不是特别干燥吗？就为了调节北方气候时，把那滩清水就把它保留下来了。也是周良老先生来，他说这滩清水保留得好，他这就是大运河古河道的一段遗址。 对，是他的一个证据。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文杰哈、啊、到了这个 黄木场村。 黄木场村的这个也就是这个地方哈、啊嗯、到这之后呢，你看到这个现在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啊？ 嗯，其实我当时直观的感受是这个黄木场村它因为也是咱们最美乡村嘛，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另外在就是文化古迹保存的也比较好，像这个我前头开头布鲁布鲁的说了那么一段话，它实际上呢是他们大运河遗迹有一个石碑，那个石碑上刻的一些字我就给大家念出来了，因为我们是广播嘛，没有这个镜头、 嗯、 只能是给大家念出来、 嗯、 然后我那个采访对象呢是咱们黄木场村的一个村支书老书记赵凤生、 哦嗯、 他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哎、 对咱们这个大运河遗迹还是比较了解的哈。 听得出来啊，这个村支书呢老支书对自己是作为黄木场村人啊是非常的自豪的啊，拍着胸脯跟你讲这里的历史遗迹是怎么样的。但是我特别想这个跟孙老师聊一聊哈，因为这个我们私下里在说的时候啊，就是当年的这个黄木场村可不是现在这样啊，当年那个是承担着重要的皇家的要运这木头是吧，这个是特别壮观的这个场面啊。哎，然后孙老师哎还给我们指出来一个我们稿子当中一个小小的谬误啊、 嗯、 我们说当年的这个朱棣啊明成祖他呢把这个大臣分到这个四川什么江西湖广浙江山西，把这个珍贵木材采完之后就到这个黄木场这儿码头来卸货。孙老师说这装船呢似乎是不太准确。 嗯、 哎，我们就说那这运这木头的不装船这怎么运呢啊、嗯、那孙老师跟我们说说那当年这木头它是怎么个运法啊。 嗯，说到这个皇家的木材怎么样从南方运到北方， 嗯， 咱们不妨啊找一个当时的见证者， 哎， 直观的看到运木材的这么一个人、嗯、看他是怎么记载的。 哎，您说的有道理，那哪位名人是见证者呢？ 是这样，明代的后期啊，意大利的传教士有一位叫利玛窦。 哦，像大名鼎鼎啊。 大名鼎鼎。 利先生。 他曾经经过运河啊、 哎、 三次到北京。 嗯。 他把他的所有见闻呢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利玛窦中国札记。 嗯。 在其中呢就有沿途看到啊一些纤夫运木头的情景。 嗯。 他当时是这样写的。他看到啊几千名纤夫拖着艰难的步履，拖着长长的长蛇般的木筏， 嗯， 有的木筏呢竟长达两亿里、意大利的亿、 哦、 就是意大利的、 那个 里程， 里程、啊、 一个亿里呢大约相当于咱们的五华里左右、 哦、 五里地、 嗯、 这就是木筏长达两亿里左右，就将近十里地长。 十里地， 我天，那太长了。 对， 十里地是五千米。嗯， 啊，所以 长啊， 哎 啊、哦， 所以呢、 嗯， 得要好多好多人，几千人才能纤夫啊、 哦， 才能拖动它 啊、 哦。木筏，他见到呢，木筏是由一根根大梁扎成的， 嗯， 后面还拖着其他木料。 嗯， 纤夫们有时一天要行走五六亿里。 嗯， 他们还看到呢，这些木料呢，采伐于四川的木料，有的直径达到一米多， 嗯， 长二三十米， 嗯， 运送一趟要花费60,000多两白银， 嚯， 嗯， 平均每根大木和300多两， 嗯， 特别巨大的木材。甚至每根达到3,000两之多， 嗯， 可见非常的艰难、 嗯、 代价也是非常高昂的。 嗯 嗯， 所以说这个过去这皇家一说兴土木啊，这都得经过几番的论证啊、 嗯、 因为这您这一动这就是钱财，就是人员，是吧？ 嗯、 那我就是有一个事情不是很明白啊，问一下孙老师，那您说这木头它就这么在水上这么运，它不会发霉变质、 嗯、 是不是？ 感觉很珍贵木材、啊、 对 呀， 又是珍贵木材，这您这个从这个江西啊，好家伙，湖广浙江、嗯、那么远的地儿， 四川那么远的地儿、 啊、那么远的地儿运过来、嗯、直接就在水上就这么拉呀啊。 说到这儿呢， 嗯 就说一说啊， 皇家呢，他所选用的木材大部分都是非常珍贵的木材。 嗯，所以是更加保护吗？ 对，像铜操、铁操、岩木、鸡翅木、革木等等、花梨等等，这些木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嗯， 第一密度大，第二它的纹理细腻，伸缩系数非常小，也就是说做成木构件以后会长久的不变形。 啊， 再一个最大特点，耐腐蚀、耐虫蛀。 啊， 比如像樟木，比如像这个檀木， 嗯， 它本身散发的香味儿，虫子就跑了，不去咬它。 嗯， 解放以后，在运河通州段呢，陆续出现了出土了好多根这个皇家的那些木材。 嗯， 2005年还出土了两根，其中一根呢长10多米，它的这个是成一个方形啊， 嗯， 边长呢都在60厘米左右， 嗯， 长10几米，重达2吨多， 好家伙，这够大个儿， 2吨多非常的重， 啊， 对，说明密度很大， 对， 嗯， 经过专家这个鉴定呢，认为它就是革木，革命的革， 哦， 革木， 哦，嗯，这种啊，我还真头一回听说， 啊，啊当时呢。就是因为啊，是用挖掘机从泥里面挖出来的，在那个破茬的地方，人们看到木材就有个新木头，没有什么区别。 哦， 木质依然那么细腻，那么鲜亮，并没有发霉腐蚀的样子。 啊，你看都埋了那么多年了，是吧？ 但另一根呢是鸡翅木，现在这两根木材呢已经被通州文物部门妥善的保存起来了 啊。哦，你看这两根木头，这就是文物了啊， 嗯， 而且这个文物还保持着几乎跟当年一样的样子哈，所以说那这么来看的话，说飘来的北京城是吧，这永乐年间修咱北京城好像还真不过分是吧， 嗯， 这就是顺着运河从南方就飘到了北方是吧， 嗯， 那当时是在说有3个码头是吧，在张家湾要上岸的话， 当时是这样， 嗯， 从元代开始，大运河开通以后呢，大量的漕粮和物资就沿着运河运到了张家湾地区， 嗯， 这时候从元代开始，在张家湾地区就已经形成3个码头群了， 哦， 第一个码头群呢，是在现在的叫做北码头村， 嗯， 那个周围， 嗯， 当时这个运河啊是由村子的中间穿过， 嚯， 嗯， 哎，所以叫做呢，村子呢就被分成两半儿， 嗯， 这码头呢也分成了两部分，嗯， 啊， 所以那时候的村子就叫东码头，西 码头，哦， 哎， 哎，我觉得这，而且这个小村子，我觉得景色会非常好， 哎，现在已经拆迁了， 拆迁了，看不到了，啊， 这是一个码头群， 啊， 再一个码头群呢，就是现在黄布厂附近 啊。 嗯，哎，它是各种物资，这个就是，这个北码头村呢是漕粮的卸货区， 嗯， 这个现在的黄木厂那个地方是皇家各类物资的卸货区， 嗯， 而南边的现在的张家湾镇村，过去叫做长店， 嗯， 是商品集散地， 嗯，哦， 哎，是好多的商运码头， 嗯， 和客运码头， 嗯嗯， 这么3个， 哎， 码头集群， 嗯， 码头群， 那也就是说，围绕着我们这个运河，对于这个皇家木头的这种运输，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的生态系统，是吧？我感觉是这个当年的这个盛况一定是非常的壮观。那说到这个木头啊，除了有我们这个看到这些遗迹，在黄木厂那儿呢。文杰还发现了一块活的木头，是吧？ 黄木头，嗯， 这是黄木厂村有一座这个，就是一棵古槐树，嗯，是吧？ 一座古槐 啊！我这想用"座"，我觉得就是特别的雄伟， 就已经说明了它的这个重要性了， 非常的大。 哎，我们先来听听在现场啊，那文杰遇到这棵古槐树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心情？我们来听听。 嗯， 你看这个大槐树长得多好 哟！这个真是好粗啊，这得有几人粗啊？ 这应该是3人围，应该能围过来。大家都称它神树或者树神，是一棵那个子母树。2002年，就是那年，突县地区下大风暴雨，而且刮飓风，把西南这棵大树杈给撅了。撅了以后，后来我们就想创造一奇迹嘛。第二天就赶紧找吊车，把这个杈子还原，然后周围使这个铁箍把它箍起来，没救过来。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那么关于黄牧场、神牧场还有花板石场，这个呢主要就是从明代以来建造北京城，特别是建造皇城和宫城，也就是紫禁城，还有呢昌平的十三陵，这些皇家的陵寝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特别是巨型的木料和石材。那么这些巨型的木料和石材呢都是来自南方比如说大的巨型的木材主要是来自四川、贵州、云南、湖北。那么这些大型的木料都是要通过河流最终进入到运河转运到北京，所以呢在通州，还有在今天的朝阳区，还有在张家湾，都建有这种黄木厂和石材厂。比如这里边提到的这个神木厂就位于朝阳区庆丰闸的西边的南边这里现在还有一个庄叫黄木庄，当年这里呢堆放大量的木材，到乾隆年间的时候这里还有巨大的木料被称为神木，所以乾隆皇帝呢到这儿来视察，看到这个木头就给它命名为神木，还亲自写了一个神木窑，刻了碑，还建了亭子后来这个亭子在文革期间被毁掉了，那么现在呢黄木庄这地方把这个亭子和这个碑呢也都恢复了。黄木场呢不仅在朝阳区有，在张家湾也有一处而且呢这个花板石场也是在张家湾这地方，主要就是储藏石料。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随着刚才西志群老师的一段串讲，我们再次来到今天咱们大运河文化系列节目第二季，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期啊。我们通过这两季的节目，也是十几期的节目了哈、啊、沿着大运河咱们北京段的历史文化遗迹一件一件啊，一桩一桩的故事来说起。那刚才在上半段呢，我们是留下了两个小小的悬念啊，还是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文杰。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通州区志副主编孙连庆老师，再次欢迎孙老师。 大家好。 嗯，这个我们先把上半段留给大家的问题啊，我们先把这个答案给回答了，好吧？啊，文杰先给我们公布答案。 好，我先公布一下答案，待会儿请孙老师给咱们讲讲原因哈。 哎、 答案呢，选 B，、就是因为这里是养骆驼的地方，所以叫骆驼巷，不是别的、 哎， 不是说因为住着一个大商人赶骆驼的，不是这个。我看大家好多人选这个哈。 啊， 嗯。 就是 孙老师来说说吧， 养骆驼啊，这很有意思哈、啊 嗯。 那是用骆驼来运输吗？我这猜一下，那、 嗯、 骆驼沙漠里才运呢， 嗯、 是吧？这怎么出现骆驼呢？ 我来说说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吧。 好， 在这个封建社会，也就是在农耕社会，那时候现代的交通系统没有出现以前，人们的出行或者长途运输都是很困难的。 嗯。 比如像在南方长途的运输得靠船，那么北方没有那么长的河，少水，没有那么足够的水源的情况下，就要靠骆驼。 嗯， 所以应该说呢，骆驼就是北方长途运输的公共汽车。 嗯、 长途的货运汽车， 对，相当于南方的货物到了咱们黄木厂，然后从黄木厂这块就运送到别的地儿去。 所以这个我认为呢，黄木厂村原来那个叫做骆驼房的地方了、 嗯、 或者是饲养骆驼的地方，或者是建的接待骆驼帮的站房、 哦、 因为当呢、嗯、因为当这个漕运中心转到通州城以后， 嗯， 在通州城的北部就形成了18家骆驼店。 嗯 嗯， 这些骆驼店它的主要的职能就是接待北方的骆驼帮。 嗯， 包括像内蒙的、东北的、新疆的，包括俄罗斯的。 哦， 那些远方来的客人牵着几十匹、上百匹骆驼到这儿来，然后店主帮着他们喂养骆驼，帮着他们把运来的货， 嗯， 找买主汇出去、嗯，然后也同时帮助他们来采购南方的丝绸、茶叶等等商品。 嗯， 哎，当时就是通州北的骆驼店里面最大的骆驼店，自己养的骆驼就达到500多方。 哦，天哪！ 所以我想 太壮观了啊！ 哎，在漕运中心转到通州城北以前， 嗯。 漕运的终点在张家湾，这个促进南北商贸活动是吧，是京杭大运河一个重要的功能，所以在这个时候张家湾出现骆驼接待骆驼帮的站房， 嗯，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啊、 嗯， 是这样哈。 嗯、 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了，裴玉娜啊，这位朋友说呢，运输用北方长途骆驼啊，这、 嗯、 跟北方长途 长途汽车一样， 差不多、啊。就那个时候，这个他还说冬天从山西运煤进京也是用骆驼啊，这是裴玉娜他说的啊。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就是告一段落了啊。没答对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下半段还有一问题啊。文杰把这个问题也给我们抛出吧。 好，那就把互动问题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好， 咱们这个黄木厂村哈、啊，咱们知道它原来是码头，它原来并没有村落，是明代的时候人们逐渐在这里定居，才逐渐形成了村落。 嗯， 那么请问呢，最早的村民组成当中包括下列哪一类人？就是有四类人，有哪一类是咱们最早的村民构成哈？ 嗯 ，A 是小商小贩 ，B 是货运工人 ，C 是官员亲属 ，D 是流放的罪犯。 哎，好啊， 猜一猜， 四选一， 四选一，嗯， 哎呀，我觉得好像都有点道理哈。 你选什么？ 我觉得那怎么也得有当官的吧，是吧？ 嗯、 啊，你当官的在这儿来督运这个皇家的木材呀，是不是、 嗯？ 当然我这有可能是这个瞎 说、啊，有可能是挖挖了个坑给大家，是吧？ 好啊，听一听各位的答案，嗯。 好，那我们接着上半段的这个大古槐聊哈，我对这挺感兴趣的。文杰到这个当地来采访之后，人家说呢，有的专家说这古槐的年龄啊，不是这个600多年，更早，说是九百多年哈。 因为他说是据那个科学证据嘛，说园林专家一看一测这个年龄树龄，说不对，不是600多年。 那今天问问孙老师，有这种可能吗？如果他真是900岁的话，那他什么时候这棵树在这种下的？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有这种可能性的。他呢，这个就是900多年前这儿有人种槐树，这与他张家湾这个地区的发展史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张家湾地区啊，历史上呢，它就是一个多河汇聚的地方。在郭守敬开凿通惠河到达这个张家湾以前，这里就是白河、萧台后河和凉水河汇聚的地方。当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到达以后呢，又成了泗水汇聚的地方。历史上这里的水运活动呢也很早就开展起来了，比如像东汉末年曹操开凿这平裸渠连通这个白河，通过白河的故道丝沟来向北运输粮草，支持北征乌桓的军事行动。那个时候这个行动呢也是经过的水运活动，也是经过张家湾地区。不过那时候啊还没有张家湾这个地名 啊， 只不过呢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地区就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沼泽区。我之所以这么说呢，也有一点根据。就是在500年以后，在郦道元写《水经注》的时候，那个时候白河进入潞县，就是通州城的前身三点水一个潞， 就现在的潞河中学的潞。 潞县叫做入潞乱流通得潞河之称。没有固定的河道，水大的时候全是河道，水小的时候可能在几个比较大的河道乱流着。今年在这儿流，明年也就到那儿去了。所以我想呢，在曹操这个运军粮的时候，可能张家湾地区也就是 也用上了， 也就是这个水草丰茂 之地 沼泽区 啊。 那么到了辽代，地表抬升了，有了相对稳定的河道。辽代呢在这个把北京现在的北京建成陪都南京以后，由辽东为了运税粮开凿了萧台后河。这个时候运粮也从辽东运粮也要经过张家湾地区。同时在张家湾南边不远就是烟波浩渺的盐方店。辽代金代在这200年间历代帝王多次到这一个地区游猎，并且在张家湾的这个台楼营村，在余家坞回族乡的神仙村，在台湖都建有行宫。并且呢辽代还在这里演练军队。所有这些活动呢都要有粮草支持。所以那个时候在张家湾地区就已经有这个码头了。有了码头，当时有一些平民在那活动也就不习惯。 也是很正常啊。所以说这棵古槐还真的 有可能 就是900多岁是吧？ 就是对，不仅是自然上，这个园林专家说是900多岁，然后咱们从历史上也能找到根据哈。 哎呀，我觉得甭管他是900岁还是600岁吧，你想这个物是人非，恐怕如果古槐有灵的话，有灵魂的话，他一定是最大的一处感慨了啊。在他的这个眼前这得是经历了多少个朝代的变迁啊， 风雨变迁 是吧？这个最佳的一位历史见证者。所以我觉得到那儿如果看一看这棵古槐的话，我觉得人的心绪一定会特别的平静啊。好，那我们刚才一直聚焦的是这个黄木场村的这些 木 啊，有这个木材也有这个活的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木场村的另外一种历史遗迹，这就是大石头啊，有很多的历史遗石。这些石头又是哪儿来的，又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再来听听文杰在现场的采访。 这个就是花板石场的遗石哈，也就是 46块石头之一。曹云巨石呢是 1998年在新增建设中，从地平线5米以下挖出来的。 嘎嘎的挖机机给我打电话，书记，这儿出问题了，说您过来吧。我电话里我就问，出什么问题了？他说挖着很硬很硬的东西了。我说你赶紧停下来，然后我们就赶紧就骑着摩托车就都跑来了。到这儿，我说把这个挖机机往边上靠，然后赶紧调工人实体验挖，一挖是大块的石头。我说挖机机从现在开始不能干活了，我说我要调人来把这些石头挖出来，然后就挖机就配合着那些工人一点点把这40多块石头清出来。 后来请到文物局那个周连旺老先生来，他说这就是当初建皇宫建皇陵就用的就是这个石头。那个他的名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花斑石，一个是红丝竹叶文家石，但是周连旺老先生倾向于叫红丝竹叶文家石。 这个诗说的是永乐年间建造宫廷殿宇从山东开采的精美石料，从大运河到北端码头张家湾存储，并且开成板材，所以叫做花板石场。后来因为洪水所携带的泥沙给掩埋了。1998年在旧村改造当中，在村南部位出土了数十块巨大的石头，叫做红丝方石，最大的有20余吨。这也体现了咱们建设北京的历史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啊。 他这写的是花板石，实际上应该是花板石。再一个叫红丝竹叶文家石，这红丝竹叶文家石怎么来的？你看它这个石头的纹路啊，就是你细看就跟那竹叶似的。 哦，是一层一层的。 哎，对，它和这个竹叶这个形状是一样的。 嗯， 所以是它叫红丝竹叶文家石。 嗯， 当然他是说最大的一块是20吨。 嗯， 20吨的这个曹寅巨石说的是这块 啊。哦，这块长的 啊，这块巨石 高的， 它的长度是5.5米，宽度是1.2米，厚度是1米。后来据这个周良老爷子讲嘛，他说这可以称是咱们华北地区的第一巨石。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来，我们是这个好像是到了现场看到这几块大石头了啊。 嗯， 而且听这个赵书记说当年挖这石头也挺不容易啊，吓一跳哈，这么大的石头。 嗯， 想问一下孙老师，这个既然这些石头也都是精心挑选的嘛，而且也要用于这个皇宫的建设，那为什么它会在这个地方它会能够遗留下来呢？文杰的稿子当中说有两种 说法， 猜测是吧？ 嗯， 一种说它是对剩下的啊，还有一种说是对， 嗯， 说是有点问题啊。您倾向于是哪一种可能性呢？嗯， 我是这样想，过去呢，过去的所有的劳作， 嗯， 都是用手工，没有现在的大型机械 啊。 嗯， 所以呢，当有大自然灾害来了以后呢，往往人们对他也是束手无策的。 嗯，是。嗯， 比如像这个，像刚才说的这46块大石头， 嗯， 我认为就是啊，在洪水，尤其是不是一次洪水，多次洪水连续袭来，携带大量泥沙，把这些石头都淹没了的时候， 嗯， 没有大型基地，人们就没办法把它在起到平垫上进行加工了。 嗯，啊， 哎，就沉在那里了， 没办法了，弄不出来了。哎， 因为据明史记载啊， 嗯， 从明嘉靖16年到万历29年， 嗯， 也就是1537到1601这60多年间呀，啊，北京地区发生大的洪水有7-8次之多。 哦， 这些巨石可能就是在某一次的洪水当中，被这洪水所裹挟的大量泥沙， 嗯， 淤没了。 嗯， 当时呢，人们没有像现在挖掘机、起重机这么大的提升工具， 嗯， 没办法把它从那些泥淖里面提出来。 嗯， 提出来， 对，嗯， 慢慢的就放在那里了。 嗯， 对，实际上那个赵书记也说了，他说这个是地平线5米以下，实际上在当时来说应该还比较深的一个。 哦， 五米还挺深的。 嗯，那除了这个石头是被埋藏在这个地下了，其实我们说在黄木场村还出土了很多非常这个精致的啊，也非常珍贵的一些文物，是吧？说有一些这个瓷片呀，还有一些稀有金属，是吧？ 嗯， 这个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呗。嗯嗯，还有什么东西出土了？ 出土的 瓷片这个很多，当时在好像在北京收藏界还掀起了不小的影响， 是吧？ 很多人到那去找瓷片， 嗯， 其中最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北京二外语学院一位老师， 嗯， 到那儿租了一个民房，专门自己捡也收。 哦 收了很多的瓷片， 嗯， 他把这些瓷片经过挑选，用了几年时间，整理出了一些这个成型的一些瓷器，最后出了一本书，叫做《张家湾瓷录》。 这个看来这个规模还是不小的哈。 对，我跟赵书记聊的时候，他就说村里面实际上现在那些瓷片就收到村里了，属于说，然后都把它给珍藏起来当文物保存了。当然他们缺乏这个财力去把它整理成艺术品， 嗯， 但是实际上它就作为一个历史材料， 嗯， 留存了。你好比说可以，它有什么用？可以说看一下这个瓷器的这个材质啊， 嗯， 经过了多少年之后它的这个变化程度怎么样啊， 嗯， 它可能发挥了这么个作用。 嗯，好，那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最后一个焦点就是，我们说这个黄木厂这个地方呢，我们说了它的木啊，说了它的石头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它再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码头呢？当年其实它还是盐业码头啊。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文杰也有一段采访录音，我们来听一听。 盐业码头虽然说它占的地方不算太大，没到30亩地，但是它是保咱们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保300地区吃盐的。刚才我跟你们说那乐色巷，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乐色店。在运输上，咱们的条件是很匮乏的，什么车辆都没有，那会儿连手推车都没有，就是乐头。他养了60多匹乐头，每天使乐头驮着盐往300地区送。据他们当初传说吧，就是最远的一趟盐，他们送到哪儿了？送到莫斯科。你让他们跑那乌兰巴托，那都是常事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刚才我们听到了文杰的这一段采访啊，就是黄木厂这地儿还作为这个盐业的码头哈，就是对盐的运输这儿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吗？ 嗯， 啊，那算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刚才听了赵书记这段，他谈的他的想法呢，我对这个还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好，特别欢迎您说说啊，您的理解啊。 是这样，就是在张家湾呢，一共发现10泉，有7枚， 嗯， 其中3枚是在黄木厂村南边下盐厂那个位置发现的。 哦， 孙老师说这个泉就是权衡的泉，类似于大秤砣， 哦， 叫10泉。 对， 嗯， 他这个3枚当中最大的呢，一枚是花岗岩的石质， 嗯， 长方体，重300-400斤， 嗯， 正面刻有昌盐店3个大字， 嗯。 昌盛的昌，延长的延，店铺的店。 嗯， 哎，不过字迹呢有点慢换了。 嗯， 其余2枚呢都小于它。 嗯， 刚才呢，主持人说石泉和秤砣，其实他们有还是不同的两种东西。 不一样，对。 首先是质地不一样。 啊， 一般呢秤砣都是金属制成的。 嗯， 铜的、铁的。 嗯， 哎， 嗯， 而是泉一般都是用石头做的， 就是石头， 再一个用法不一样。 嗯， 一般的秤砣呢都是挂在秤杆上，移动秤砣，当秤杆平衡以后，哎，就称出了所称重物的重量。 嗯， 一般适用于呢零售商店。 嗯， 哎，随意多少。 嗯， 而这个石泉呢不一样。 嗯， 石泉称量东西是用等臂杠杆的原理。 哦， 就是说在这个杠杆支点的两边，它那臂长是相等的。 嗯， 这边是所连着的是重物， 嗯， 那边是石泉。 啊， 石泉标着400斤，那么这个臂，是吧？ 嗯， 这个量臂平衡了，